小巷养着松鼠，可是我好冷。那我在脑袋里养一只猫，可是脑袋空空的，我怕我饿坏了它。还好，我还有一脑瓜的情话。松鼠，你把这些话都装进嘴巴里，然后悄悄从我眼里爬出去，再大胆钻进它的耳朵里去。松鼠，如果我在它那里要有一块土地，就把这些话都埋进它心底，结果的时候你不许偷偷咽下。时候